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關偉。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陆宇光同埋关伟为大家主持。关伟你好， 系陆宇光你好。 啊，关伟啊，你头先过嚟电台嗰时个路面情况点样啊？ 好恶劣啊，非常之恶劣啊！因为我由屯门出嚟咧，学校嗰度出嚟，咁就沿途都好大雨啦，同埋见到有啲轻微嘅碰撞，啲交通意外啫。咁即系都。我坐咗個擔心出嚟，可能趕唔趕到時間嗰個問題，但好彩啫，後屘都順利過咗關。 咁要大家都要留意啦，而家個天氣都仍然係非常之唔穩定啦。咁而家三號強風信號同埋紅色暴雨警告信號亦都係現正生效噶。咁而雷暴警告咧，有效時間去到今晚嘅八點，山泥傾瀉警告咧就去到咧係呢個嘅聽日嘅9:50添啊嚇。咁另外咧，亦都係見到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咧，都係現正生效噶。咁啊，睇翻咧，其實呢個嘅紅色暴雨警告咧，其實由中午咧12:45開始，一直到而家噶啦。較早之前咧，就更加出現黑色暴雨警告添。咁而咧，亦都見到有唔少嘅一啲網上嘅片段喺網上面流傳啦。咁都見到咧，係好多都 水浸啊嗰啲咁嘅， 係都幾令人震驚嘅畫面啊！即係包括咧，即係港島區啦，好多地方都係出現咗水浸啦、冧棚架啦、跑馬地咧就係有落活道有個大型嘅棚架倒冧咗，咁有一名嘅女工就不幸被困，最後咧就係證實不治啦。仲有就係好多片啦，即係譬如話係有灣仔一間銀行都出現咗水浸啊，即係真水浸啦，就唔係話即係多錢嗰只，而係即係真係出現水浸。仲有咧就系港岛咧，好多嘅地区咧都出现咗水浸啊，包括咧就系譬如东区啦，都见到有一啲嘅路段咧，系成个落斜位咧都系雨水，兼且咧有少少一个喷水一个嘅情况出现啦。仲有咧有啲巴士啊、港铁列车啊，亦都好多一啲漏水啊、渗雨嘅情况出现，好多车辆咧喺路面要间水，咁所以大家都真系要留意咧今日嗰个天气同埋路面嘅状况啊。 其实我想讲一讲今日我见到一种比较特别嘅现象，就系一路红雨嘅情况之下咧，有啲车，特别系大型啲嘅车，佢哋行起上嚟嘅时候咧，两边系积咗好多雨水出嚟嘅，咁变咗咧，你细车如果喺佢旁边经过咧，根本系前行嘅时候好辛苦，可以开得特别慢，因为你又快啲飙过咗佢，咁变咗先至冇话挡住你个视线啊嗰啲问题出现。 系啊，咁我哋天气咧就讲到呢度先啦。咁啊，呢一节咧都想同大家继续讲下咧，就关于施政报告嘅内容啊。咁都讲到话咧，就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系特首林郑月娥咧，就喺刚刚发表嘅施政报告就提出重组政府架构。咁就话咧系会系嚟紧呢个时间咧，就会咨询各界嘅意见啦，并且咧就会提出一个嘅方案。就俾咧係下屆嘅政府咧去到考慮嘅咁，咁都睇翻咧就今次嘅建議之中咧，咁啊包括其中係設立一個新嘅局叫做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就將目前咧就分散喺民政事務局嘅文化事務啦、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嘅創意產業同埋旅遊咧就統整起嚟，咁啊從而咧就係推進香港發展成為咧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咁。咁睇返呢就係其實呢個所謂文化呢就係抽出嚟下從民政局抽出嚟獨立成局呢都已經即係好耐之前啦，已經係2012年呢就係前特首梁振英呢已經提過啦。咁後來呢就因為喺即係議會嘅啲形勢啦就冇辦法過到咁就淨係得創科局可以成立到。好啦，到而家呢就林鄭月娥就提出啊不如將文化再加體育同旅遊局就係統整起嚟。個目的呢都是其中是一个是要去到发展十四五规划底下让香港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咁啊，關偉又點樣理解呢件事咧？係啦，即係當然啦，可能嚟緊文化等等獨立成局咧，即係都相信唔大爭議啊，都好多人咧都爭取咗好耐噶啦。咁但係點樣睇呢件事去到獨立成局咧？係咪真係能夠好好咁統整起嚟咧？咁有啲乜嘢嘅政策需要做嘅咧？ 嗱，呢度正話你都講咗嗰幾個文化體育。旅遊，但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可能忽略咗一樣咧，就係創意產業嗰邊。創意產業嗰邊咧，其實包括咗電影啊，或者影視製作咯，可以講唔係一定係電影嘅。咁即係嗰方面或者同呢個影視製作有關嘅，可能一啲art tech， 我哋叫做藝術 科技啊， 科技嗰啲嚇都係屬於呢一類嘢。咁即係由呢度呢點你睇到咧，佢成立呢一個新嘅局，其實佢個範疇都幾即係幾廣闊下嘅。咁變咗影響個行業嘅人亦都好多嘅。咁呢度當然係體育嚟講咧，我諗尤其是啱啱搞完呢個全運會同埋奧運會之後咧，咁香港而家係好即係好熱門嘅題目嚟啦。咁呢個可能好多人都覺得。是有咁嘅需要嘅，咁、我谂呢一方面嗰、意见或者外界嘅意见，应该都赞同嘅人应该几大吓。咁、有个好处咧就系、是除咗表示政府系重视呢方面嘅发展之外咧，亦都系可以令到广大市民会注意多啲呢方面嗰个未来嗰个发展，或者甚至有啲人佢以前冇咁留意呢方面嘅发展，佢会可能会。加入去了解多啲咯。 嗯，少少更正一下先，头先提到话山泥倾泻警告咧，系今朝早咧就系9:50咧就系生效到而家噶啦。咁大家要继续留意住咧，就系而家嗰个天气状况咯。咁好啦，大家点样睇今次特首林郑月娥咧就提出就系一啲嘅政府架构重组嘅建议咧？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咁呢个时候咧，不如都请一啲嘅。不同的业界跟我们谈一下就关于这个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建议了。先在电话旁边就请来香港艺术学院院长，也是曾经做过西九文化区的表演艺术行政总监余国烈的。余国烈你好。 余生。 你好，两位你好。 是。我想文化就独立成局呢，我想就好多人都是谈了很久的啦，咁可能都是不少人呢就争取的目标来的啦。但是即是不如都问下你的意见啦，你又赞不赞成呢？咁同埋即是现在呢就不单止是文化局一个局啦，咁仲要是加埋体育同埋旅游局。咁是有啲乜嘢嘅统整嘅效应呢？ 其实我一路都赞成呢个概念嘅，其实喺上屆政府有提出呢、這個文化局嘅時候呢，已經有提過文化加旅遊啊，或者加體育，即係仲喺度醖釀緊嘅時候，我都已經係贊成呢個概念。我覺得文化應該係一個局。咁今次施政報告裏面提出加埋體育啦，同埋旅遊，我覺得係合理嘅。都有先例可援，咁其實喺唔同嘅國家同埋地區咧，文化通常係同某一啲其他嘅政府功能係擠埋一齊嘅，咁體育同埋旅遊都係兩個相當之熱門嘅，同文化加埋裏面嘅一個項目咯，咁譬如內地咧，其實喺幾年之前咧，將文化局同埋旅遊局咧，旅遊文化部同埋旅遊部已經係結合咗噶啦，所以而家已經係變成一個文旅部咯，係咁樣加。 你會唔會期望咧，即係呢個咁樣嘅統整嘅方法嚇，將文化、體育同埋旅遊擺埋一齊，個效果就係會比較重視一啲嘅文化或者體育嘅盛事，去到即係吸引旅遊業或者係吸引一啲嘅人才交流。咁一啲可能係細啲嘅本土啲嘅一啲發展，咁又會唔會係呢個局咁樣去整合翻嚟會繼續發展嘅嘢咧？ 我覺得呢個都係某啲業界嘅一啲擔心嚟嘅，就係話會唔會係吸引到好多客嘅，或者係特別係大眾受歡迎嘅，旅客受歡迎嘅，即係叫做呢啲嘢俾遊客睇嘅啫，咁樣會唔會係咁樣？ 不過我唔係咁睇嘅，即係我睇翻其實世界上你睇旅遊嘅發展啦，其實旅遊都係慢慢去到一啲分眾嘅旅遊，即係有啲旅客咧唔係淨係睇最大路最熱門咁樣嘅嘢。咁我覺得旅客都分好多種，或者旅遊都正在喺度多元化緊。咁所以咧，我覺得喺利弊嘅權衡之間咧，咁我係唔反對，甚至我係贊成將旅遊、體育、文化係真係一齊咯。 嗯。或者問翻轉頭啊，咁啊，點解其實大家有部分嘅文化界嘅人士都極力去爭取有一個文化獨立成局咧？咁啊，而家咧嗰個嘅文化政策咧，頭先都講啦，就分散喺民政事務局啦，包括係佢看管住康文署嚇，咁、有一啲嘅場地啊，以至到係一啲對於一啲藝術界嘅支援啦、啊，咁另外咧就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咧就創意產業啊等等， 冇錯。 咁你覺得以前嗰個嘅運作有啲乜嘢問題，要去到將呢啲文化嘅政策抽翻出嚟獨立成局咧？ 以前嘅運作嘅問題咧，就係、是、相當之人為化咁樣界定某一啲藝術創意藝術嘅類型係賺錢嘅，就擠落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裏邊。譬如話設計，咁譬如話電影，咁就擠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裏面，跟住又係人為咁界定有啲藝術咧就係、是、蝕錢嘅，咁譬如話視覺藝術，譬如表演藝術就擠落去，咁但係我哋去到業界實際運作嚟講咧，就唔係咁簡單咁樣二分法噶嘛，都有一啲電影係實驗電影啊、藝術電影啊，咁佢需要資助啊，或者係需要喺一個非盈利嘅環境裏面你要做，咁喺商經局裏面你要做咧，咁有少少格格不入嘅。咁另外其實亦都有啲視覺藝術，你喺我哋無論係拍賣啊，或者係藝術展覽啊咁樣樣，都有一啲好大嘅經濟效益出到嚟。咁係唔係又係當係一個非盈利嘅擺落民政局嚟去做咧？咁喺業界實際上運作嘅時候咧，要周旋喺呢兩個局之間。而喺一個咁樣嘅政策界定裏面咧，其實係有啲唔方便啦，同埋覺得唔溝通咯兩邊。 嗯，咁啊，特首喺佢個施政報告都講啦，就係話佢咁樣做咧，都係希望可以推進香港成為呢個中外文化藝術嘅一個交流中心。咁你覺得點樣可以達到呢個目的咧？即係如果成立呢個新局之後？ 我覺得啦，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其實係國家十四五規劃嘅時候係交俾 香港 新嘅角色嚟嘅。咁我覺得如果唔將兩個國家文化或者產業嘅內容結合埋一齊，仲係用翻舊嗰個架構嚟去做咧、其實係冇乜可能可以做到即係十四五交俾香港嗰個功能嘅、因為係要好似即係相劍合璧咁樣咧，將一啲文化產業同埋一啲文化藝術而家分開兩個局嘅功能擠埋一齊。先至有可能可以凝聚到嘅力量啦，可以集中到嗰個焦點啦，嚟到做到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因為我都有睇過，即係十四五關於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嗰個定位，其實要做好多無論係產業化嘅藝術創意嘅工作嘅內容之外，仲做一啲其實係傳統嘅藝術文化嘅嘢，其實佢個範圍相當之大嘅，所以唔將兩個局嘅創意或者文化嘅功能擠埋一齊咧，其實我可以話基本上係交唔到功課咯，做唔到嗰個目標。 係咁大家都所知道咧，而家香港喺呢個大專院校嚟講咧，佢哋唔係有好多一啲叫做藝術科技嗰方面嘅發展咁，但係如果根據林鄭喺呢個施政報告嗰度提到咧，就係、希望呢一個發展呢、這個中外文化呢個藝術交流中心咧，希望可以咧係包括埋善用科技呢方面嘅。你覺得呢方面香港仲可以有咩空間要做多啲嚟達成呢一個目的咧？ 我覺得香港其實在科技發展咧，其實都是一個新課題嚟嘅，都是呢幾年咧，香港咧係越嚟越加重喺個科技嗰個發展裏面，譬如話即係科學園啊、數碼港啊，其實一路

葵涌村因葵流的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了，九巴路线43号和32号 H 都是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一些。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近住浅水湾别墅来回方向挤塞，龙尾就分别去到华景园和香岛道近域多利会。在九龙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启业村对出那段多车，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在圣贤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的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我是香港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我会一年13个星期每集请来一位朋友，他们是来自不同的界别，透过这个节目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年少时候的经历，怎样去了解自己的志趣，以及当面对逆境的时候他怎样去处理。 10月9号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但係講討論緊嘅咧，就係施政報告咧，係特首林鄭月娥就提出一啲嘅重組政府架構嘅建議啊。咁其中一個我哋今日想同大家傾下咧，就關於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嘅建議。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咧藝術界嘅朋友啊，就余國烈傾緊。咁佢係香港藝術學院嘅院長嚟噶，請翻余國烈出嚟先。你好， 你好， 係。 咁啊，關委都會想繼續關注翻呢一啲嘅大型場館嘅啲問題喎。 係啊，好似嗱，我哋文化界嗰啲成日都話表演啲場地就唔係好夠。咁特首喺佢個報告都提話將來有啲新嘅地標出緊嚟啦，譬如好似西九文化區啊，嗰啲故宮文化博物館啊，演藝嗰啲綜合場館啊，同埋呢個東九嗰邊咧又有文化中心，甚至乎將來嗰個啟德體育園咧都可以做文化演出。咁啊，余生，你覺得呢方面嗰啲發展係咪會滿足到文化藝術表演嗰方面嘅咧？ 其實喺如果你睇翻過去嗰20年啦， 係 即係千禧年之後到而家咧，我可以咁講，過去嗰3-4年。同埋嚟緊嗰3-4年係最多新場地落成㗎啦，係突然間有一堆新場地落成。咁當然其實之前有一段時間呢，其實係拖咗好耐，有一大段時間呢係冇場地落成啦，令到好似頭先咁講，文化界呢就即係叫苦連天嘅。book 唔到場地，用唔到場地咁樣樣，咁所以我見得到過去嗰3-4年出到嚟生落嚟嘅場地啦，開嘅場地啦，加埋頭先你所講嗰幾個新嘅場地咧，我覺得係應該滿足到本地嘅需求。本地嘅需求，但係如果我哋要加埋一啲我哋喺疫情之後啊，或者我哋再發展旅遊業嗰方面，或者同大灣區一齊連成一齊嚟到做一啲大啲嘅旅遊業嘅話，咁我需要更加多嘅國際城市啊，更加多嘅外來演出啊，我覺得好快嚇、 在四五年之後又要出現場地荒的 了、 哦嗯、我覺得、嗯、我是擔心這樣，雖然、特首也說在施政報告裡面有很多場地來緊，但是這些場地呢、嗯、其實是補足了其實過去那二十年場地不足的本地需求的、 嗯、 即是說再要有一個規劃的一個政策去到看看還有哪些地方可以再起一些新的文娛場地了。 我覺得是有咁樣嘅追求嚟睇，不過所謂文娛場地咧，我覺得喺而家呢個世代咧係多種多樣嘅，即係唔係一定係除咗嚇好似文化中心呢類咁樣室內咁樣嘅場地之外咧，譬如我哋都好需要一啲户外嘅音樂節嘅場地啊，或者係一啲大型嘅其他或者係一啲小型嘅場館啊，譬如話一啲越嚟越而家越嚟越興嗰啲所謂嘅電競場館，有時都係一啲中型嘅場地裏面會出現得到。即係隨住科技嘅發展或者隨住年代嘅發展咧，其實所謂城市所要求嘅場地嘅形式咧，亦都唔一定係好似我哋過去呢段時間或咁多年裏面嗰種文娛場地嗰種形式。咁政府要睇住外面嘅發展啦，科技嘅變動係點樣樣嚟到策劃一啲新嘅場地嘅形式咯。 係嗱，講完表演藝術嘅場地咧，又想同你傾埋咧關於一啲藝術家嘅工作室啊，或者係一啲小型嘅場地呢啲問題啊。咁啊，過往一段時間咧，好多嘅藝術家都去到表達佢哋嘅意見，就係話一啲嘅活化工廈嘅措施啊嚇，或者而家香港都。即係我諗普遍都面臨一個租金高昂嘅問題啦，令到佢哋咧即係缺少一啲嘅工作室或者係展覽空間啊，或者一啲唔同細型嘅場地去到使用啊。咁但係如果你話設立一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如果頭先講嗰啲場地都係一啲土地啊、樓面啊，即可能一啲發展嘅問題嘅時候，呢、這個局又係咪真係幫到手，幫呢啲嘅藝術家去揾到佢哋嘅空間生存呢？ 我覺得都好過冇嘅，因為以前當然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其實我哋好依賴，其實我哋好依賴發展局啊。 唔好意思，都阻你一陣先，因為咧就最新有個天氣消息，就係天文台喺下晝嘅5:45就改發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嚇。啊，如果你繼續啊，請你。 好啊。其實我哋都好多時要同發展局下面嗰個活化工廈政策嚟到傾嘅，過去嗰十幾年一路喺度同佢傾呢個方面係點樣樣。咁我都希望可以出咗一個文體旅局之後咧，可以文化界可以有一個局可以代表到我哋，無論係創意產業，或者係你話電影啊、電視製作都要工廈嘅，或者我哋畫畫啊、雕塑都係要工廈，可以有一個局一個聲音同發展局傾活化工廈下一步點樣走。 最後咧就想問埋你咧，關於而家嗰個藝術創作空間啊，咁有啲藝術家都擔心咧，即係而家嗰個嘅政治氣氛咧，可能都令到呢個新局咧會唔會成為一個監管嘅部門咧？咁佢哋見到譬如話喺電影檢查嘅新嘅修訂條例底下咧，咁佢哋一啲嘅電影檢查員咧要睇埋有冇啲不利國安嘅元素等等，咁都擔心咧，即係嚟緊呢個就算話將文化整合都好，咁但係咧會唔會成為一個更加方便政府去到監管嘅一個機制？ 我覺得裏面有利有弊嘅。我覺得我當正面啲咁睇呢一件事啦，咁樣樣，因為我覺得如果以往係由商經局同埋民政局一齊嚟到分開嚟到睇文化產業同埋文化藝術，咁可能佢對某一啲譬如話審批嘅尺度啊，可能會有唔同嘅拿捏嘅。咁而家係歸於一個局，咁然後一把聲音嚟到同創意產業啊，同埋藝術文化呢方面一齊嚟到傾，咁好可能係會比較能夠解釋到業界呢方面嘅種種嘅疑慮，而唔係需要敲兩道門，由兩個政策局嚟到分別同我哋喺呢方面嘅解釋。我希望最少起碼可以喺溝通方面可以有一個總負責人嚟到同我哋傾咯。 簡化咗個 可能，即係起碼條線係一樣先啦，同一個局啊。係 啊，冇錯，一把嘴。 好啊，多謝余國烈，多謝你啊。 多謝院長。 余國烈咧就係香港藝術學院嘅院長嚟嘅。休息一陣，轉頭咧就翻嚟同大家傾下關於體育方面嘅政策咯噃。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高少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呢，他成日听到一个字叫 geezer geezer geezer geezer， 这个是一个很英式英文成日见到的字来的， G-E-E-Z-E-R G-E-E-Z-E-R geezer geezer geezer。个意思同埋用法有一次我哋广东话用一个老嘅意思，即係一个轻微麻甩嘅一个男人，我哋叫做一个 geezer， 又未至于话好贬义嘅，但係就听落去就好 casual， 好 informal 一个字嚟。有一次我哋美式英文呢讲嗰个 dude,D-U-D-E 呢个字。譬如我喂佢好似同嗰个男人倾偈倾咗好耐喎，或者佢同嗰个麻甩佬讲嘢喎，咁我哋可以话 she's talking to some geezer over there。或者我哋可以话见到一个喂呢、这个麻甩佬好似古古怪怪咁样，我哋话 a dodgy geezer， dodgy d o d g y， 即系一个古古怪怪形迹可疑嘅一个人啦。Okay? 古怪嘅佬啦 ，OK。亦都可以话，譬如 who's that geezer over there？ 喂，嗰、那个男人边个嚟噶？咁样咁啊，好英式嘅一个英文字，希望大家都学识呢个字啦。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杨秦同戴娇凤开始喺电器市场卖电线，成日都话逢商必奸，佢哋为咗抢生意，竟然出茅招。到底他们最后怎样击败竞争对手呢？ 大江大河 慢慢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施政報告裏面有關於咧係林鄭月娥建議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啊。剛才同文化界傾完啦，而家就同體育界傾下啦。電話旁邊請嚟前滑浪風帆奧運代表，亦都係前港隊滑浪風帆教練黃德森啊。黃德森你好， 你好，你好， 黃生你好。 點睇設立呢個新局呢？有冇助於呢個嘅體育發展呢？ 我一定有嘅，因為個體個面闊咗啦。 嗯， 同埋我諗即係實在闊到呢，我諗我講返我譬如我嘅經歷咁樣。如果喺即係做運動員或者做教練嘅時候呢，喺好多時候大型嘅運動會佢嘅開幕，如果即係大家喺電視上面應該記得，就係喺2004年亞典奧運同埋2008年北京奧運呢，係好多文化體育旅遊嘅元素喺入面嘅。咁佢就係可以即係等大家可以用好容易咁意會得到。如果將呢幾樣嘢加埋一齊呢，嗰個產業會變成點樣囉。咁我就會用返我第一身即係見到嘅嘢咁樣去反映返。 即係頭先都講緊一啲嘅運動盛事啦，同埋就係同旅遊結合啦，同埋就係呢個嘅產業化啦。你覺得體育應該點樣產業化呢？而家成日好多人都開始講呢個體育嘅產業化，即係施政報告都有提及去研究呢件事啦。點樣為啲產業化先至可以令到呢個體育事業可以係發展得更加好呢？ 如果我比較香港或者喺西方睇體育運動嗰、那個那個價值啊，譬如我呢個實例嚟嘅，喺我一個對手喺荷蘭嘅一個滑浪風帆運動員，咁佢結咗婚，佢有小朋友啦。佢話每年咧，我有一個 budget 咧，係俾我小朋友玩運動嘅。咁咁啱佢個小朋友都係玩滑浪風帆。咁意思係咩呢？每一個家庭咧，佢都有預咗一個 budget 咧，係覺得運動係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元素，係俾一個小朋友嗰個性格培養啊，同埋個人個質素嘅培養啊。咁變咗佢哋咧係有一個咁嘅使費。嗱，呢個使費會轉化為咩呢？會買器材啦，會請教練啦，會租場地啦，會有比賽嘅錢啦，喺比賽仲有牽涉到有一啲其他嘅使費啦。咁咁呢個淨係喺本土咁咪可以，即係已經可以大旺咗咯。 即係形成咗一個產業化出嚟。 係啦，咁譬如呢個就係你當係由初階即係三角嗰個金字塔嘅底部啊。 如果一路上去，咁佢哋要進步噶嘛，咁佢可能要需要一啲唔同嘅教練啦。如果大家有睇電視嘅，都見到何詩蓓原來過往有九個教練教過佢噶啦， 係啊，亦都去過外國訓練啦， 係啦，又去外國訓練啦。咁再上一啲咧，呢個亦都係我親身經歷嚟嘅。我喺澳洲讀體育運動嘅時候咧，我喺超級市場見到一片，而嗰盒麥片咧有澳洲體育學院個 logo 嘅。換句話講，佢哋喺研發嘅時候咧，將一啲研發成果咧放落市場啊。咁變咗咧，佢哋呢盒麥片咧係經呢個澳洲體院驗證咧，就覺得呢個 combination 即係入邊嗰啲食物嗰、那個質素或者嗰個營養咧係好適合健康或者運動員食用嘅。咁嗰陣時就變咗一個產品啦。 明白。 咁嗱，而家我頭先咁好簡單舉咗幾個例子，就你會見到由金字塔底去到金字塔頂，都係有呢啲咁嘅機會去發展嘅。 明白嚇。嗱，我哋講咗咁多呢啲關於未來嗰啲發展嘢，咁如果喺一啲退役運動員方面咧，特首都話佢哋會提供支援。咁你覺得而家政府有邊方面嘅不足啊？即係喺呢個支援嗰個退役運動員嗰方面。 我諗首先都要讚一讚政府嘅。三年，即係我以前都係服務喺奧委會有一個 program 就係幫退役運動員轉型嘅，叫 Hong Kong ASAP， 咁亦都係民政事務局撥款嘅。咁喺過去嗰13年，確確實實即係好多退役運動員都感受到係多咗資源嘅。咁但係特首都講啦，希望有多啲運動員培養出嚟嘛。咁多啲出嚟，即係多啲退役啦。咁而好多時咧，每年都會有運動員退役，但係尤其是喺大型運動會之後嗰半年至一年咧，亦都有一批嘅，因為嗰啲咧會即係衡量翻我自己個 potential， 即係個潛質有幾多啊，我傷患到會頂得到四年啊咁。咁變咗喺對呢啲退役運動員佢轉型咧，時日十幾年，而家有啲運動員 即係轉型咩話？唔好意思。 轉型嘅意思係咧，由運動員轉翻投入社會啊， 可能做教練啊，或者其他 喺合資格嘅學校同埋體育機構去到受聘啦嚇。 就其中一樣產業就即係擴闊啲嗰個金字塔嘅底部啦。咁但係有一啲未必嘅，有啲可能翻去讀書啦。咁我自己本身咧，我用咗7年讀第一個學位嘅。咁你就會計得到佢哋幾多年退役，幾多年再讀埋個學位。咁所以好多時都要雙線發展。雙線發展意思係以前咧好多時候都你集中精神去訓練比賽得㗎啦，但而家唔係㗎啦，而家要有智慧型嘅運動員。咁變咗係又要讀書，就又要去訓練，咁變咗嗰個生涯就拉長咗。但係亦都好嘅，到佢退役嘅時候已經攞咗張沙紙啦，有一啲既定嘅譬如藍領都好，有一啲既定嘅手藝啦。咁佢即刻投入社會嘅時候，都要有一段時間去適應嘅，跟住先至即係翻去即係佢新嘅崗位咁樣。咁呢一部分咧，我覺得好需要支援嘅。點解咧？因為每個運動員個需求都唔同，佢做嘅行業都唔同，咁變咗喺除咗政府嘅資源，除咗奧委會呢個 program， 體院亦都有嘅。咁但係我覺得社會嘅支持好重要。因為我都同過其他一啲商界，佢哋都好樂意俾一啲呢啲咁嘅實習俾呢啲運動員。咁我啱啱即係咁啱兩個鐘頭前先至同另外一個機構傾完，咁我都話我都唔介意去分享，因為有一啲mentor， 即係佢用 mentee 呢個計劃啦。有啲 mentor 咧都要有一啲心理準備，呢啲退役運動員出嚟咧，唔係等於一間名牌大學出嚟嗰啲 intern 嘅，會係唔同嘅，另外一樣嘢嚟嘅。但係呢啲運動員有個素質咧，係好有堅毅精神啊，佢會唔怕困難啊，佢會同你砌到底啊咁。咁但係點樣去放到佢落去個市場嗰度咧？呢個要少少幫助啦。 其實呢個好重要啊，因為咧，即係對於運動員嚟講咧，佢退役之後有一個完整嘅轉型計劃俾佢哋咧，讓佢哋可以安心咧。其實喺年輕嘅時候就投入運動事業呢個嘅工作嗰度啊。咁最後都想問埋阿黃德森咧，咁喺硬件方面咧，你有期望啊？其實政府喺體育發展方面仲做到啲乜嘢咧？ 硬件方面，啱啱即系我就话浪峰帆噶啦，就听到个好消息就喺石澳嗰度会有个新嘅基地啦。咁嗰个系好重要嘅，即系我都系讲翻我个实例。以前我系赤柱乐园水咧， 就仲要坐車咧，再去沙田咧，就再做體能訓練同埋治療嘅。 嗯， 咁如果有啲硬件可以喺啲單項項目咧，佢可以一站式，譬如今次希望喺石澳咧，可以俾到佢哋有訓練啊。水上、陸上治療同埋一啲同教練開會，一啲探討一啲新嘅技術啊，咁尤其是因為巴黎已經會轉新版啦，咁新嘅版咧喺水上面行嘅，唔係喺水貼水行嘅，離開水行嘅，嗰啲叫 IQ Foil， 咁變咗喺呢啲硬件嘅支援咧，係冇得慢嘅，因為全世界都一齊比拼嘅，咁所以香港如果睇滑浪風帆，其實都遲噶啦，不過都仲好過冇，咁希望喺唔同嘅運動嘅項目咧，都要有呢啲咁嘅頂尖嘅支援咧，先至可以即係再出產多，即係今年係一金兩銀三銅啦，希望運啦，就再向上啦，咁 好啊，多謝曬黃德森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黄德森就是前滑浪风帆的奥运代表来的。那我们这个话题都谈到这里先，听听六点前交通消息，新闻天地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和坏车事故，在石澳道因为有坏车，近住石澳道16号一段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较早前在这一段的石澳道附近就曾经有水浸，这一段水浸就已经清场，而司徒拔道近司徒花园因为有意外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车多。另外受天雨影响的路面事故，在跑马地乐活道因为棚架倒塌事故，乐活道的来回方向近比华利山全线仍然是封闭，暂时不能够通车。大窝口道因为冧树，近住葵涌村因葵楼的来回方向全线都是封闭。九巴路线43和32一处需要改道行驶。葵福路因为有路陷去荃湾方向，而家近住兴芳路的第二线是封闭的，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其实如果在流动性充裕的角度来讲，其实人行仍然有机会再降准，但是短期来讲是不是有很大的迫切性又未必。 他又相信内地透过财政措施，例如增加发行债券以保持市场稳定。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4,837点，升136点，总成交金额是1633.5亿元。恒指夜期即月份报24,904点，是升80点，成交是超过24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81.8，升10.4；阿里巴巴155.5，是升8.2；美团256元，升5.2；盈富基金25.48，升1.2；恒生中国企业88.96，升8.4；中国平安57.85，升1.55；药明生物112元，跌7元；安踏体育131.4，跌3.2；李宁80.95，跌5元；顺宇光学科技200.2元，跌系升0.9。五大升幅股份：中昌国际控股、粤海制革、世界集团、盈海集团、亚洲集货。五大跌幅股份：华星控股、国瑞地产、新友控股、长盛天下、冰雪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85，日元111.88，瑞士法郎0.929，加元1.253，人民币6.447，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港金系报16,310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58.7美元，卖出价1,760.15美元。港汇指数101.7，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司徒拔道近住司徒花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系车多噶。咁至于受天雨影响嘅路面事故，喺跑马地乐活道棚架倒冧咗，乐活道介乎乐景台至到乐天峰嘅全线仲系封闭噶。现时大坑道下行嘅车辆啦，可以去到乐天峰，而沿住连道嘅车辆就可以通去乐景台。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时间嚟到傍晚嘅6:44，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关伟喺度啦吓，咁啊提大家啦，三号强风信号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仍然系生效噶，大家要留意咧出面嘅天气同埋路面嘅状况啦。关伟啊，我哋继续讨论一下咧就施政报告嘅内容啦。咁其中一个咧就可能都唔少嘅长者都好关心啦，就系、是、施政报告咧就提出。话会咧就系明年下半年就会咧系合并咗普通同埋高额嘅长者生活津贴啊，并且咧就划一就采用咧普通津贴较为宽松嘅资产上限，咁而咧就合资格嘅人士咧就会全部都攞到呢个嘅高额嘅津贴，即系讲紧咩咧？咁因为而家长者生活津贴咧，而家咧系分开普通嘅金额同埋高额嘅长者生活津贴嘅，咁当中嗰个资产限额咧系唔同嘅，咁而咧就系嚟紧吓就系、是、出年下半年开始。次咧合并咗之后咧，所有嘅攞到长者生活津贴嘅人士咧，都会划一咧就攞到每个月3,815蚊咁就比咧以往譬如系普通额嘅即系2,845蚊就多大概900多蚊啦。 冇错。 咁而咧就系讲紧个资产嘅放宽吓，而家咧吓攞紧普通限额嘅普通额嘅长者生活津贴。讲紧咧个资产限额咧就系单身人士咧就系365,500啦，夫妇咧就系554,000，咁而高额方面咧就而家嗰个资产上限咧单身就系159,000，夫妇咧就系241,000，即系话咧以后咧就划一咧都系放宽嗰个嘅资产限额，咁就一律咧就系去到365,500就系单身人士，夫妇咧就系554,000，呢啲人士咧。都可以攞到呢個高額嘅長者生活津貼，即係3,815啦。 冇錯，但係佢哋嘅每個月嗰個入息限額咧係維持不變嘅。 係啦，嗰個入息限額就係、是單身人士嚟講咧，就係、是、每個月嘅入息就係10,330，夫婦嚟講咧就係15,620嘅。 冇錯。 咁啊，讲紧咧就其实嗰度有几多人咧就会由普通额就系、是、可以攞多啲攞到高额咧，咁就系讲紧咧有啲报道引述一啲嘅政府消息就系话，咁啊涉及咧大概50,000长者吓，咁、而咧就会额外咧就系、是、第一年嚟讲涉及咧额外8亿元嘅经常性开支嘅吓，咁、就令到咧就而家系总共会有570,000嘅长者就攞啲呢个嘅长者生活津贴啦，咁、而总开支咧就讲紧会系308亿嘅， 系 吓咁啊，都可能对于好多长者嚟讲都系一个好消息啊！即系起码佢宽松啲嘅资产限额都会攞到一个高啲嘅长者生活津贴嘅金额啦， 差唔多1,000蚊一个月啦， 差唔多1,000蚊一个月噶吓。咁大家点睇咧？不如都呼吁听众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你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受惠嘅人士咧？咁而今次呢个嘅长者生活津贴嘅放宽咧，咁其实就摆咗喺施政报告入面嘅 扶贫嘅政策之中噶。咁、而扶贫政策咧，除咗呢个长生津嘅放宽之外咧，亦都有其他嘅措施噶。譬如话咧，系会继续为一啲嘅低收入嘅在职住户去到提供一啲培训啦、再培训同埋鼓励就业啦。用积津咧就系为一啲嘅低收入嘅在职住户咧就提供财政支援，同埋咧屋嚟咧对屋咧对于好多人嚟讲都系一个重要嘅一个问题啦吓，即系究竟系咪属于贫穷咧，都可能系屋都好有关系啦。政府就话咧会全力加快兴建公屋吓，亦都会增建一啲嘅过渡性房屋噶。咁亦都讲到话咧，就系取消强积金对冲之后咧，亦都系会系研究啦吓，探讨就系鼓励市民将呢个强积金咧就转化成年金啦。這个我哋稍后再讨论啦。咁但系呢个时候，不如都咧，我哋同一啲嘅社福界人士倾下今次嘅长生津嘅改变同埋扶贫措施，帮到几多吓，或者系有冇需要再加强咧吓？嗱，电话旁边咧就有社联嘅业务总监黄建伟喺度啊。黄建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我哋刚才首先讲咗嘅就系长者生活津贴啦，就划一咧合并晒咧就系呢个普通同埋高额嘅长生津，划一就会派发3815元，出年下半年就开始啊咁。咁你觉得呢件事系好唔好咧？就系、是、足唔足够咧呢件事？ 嗱，就呢样嘢，我哋其实业界啦，或者好多基层团体啦，我哋啲街坊咧都一直都争取，希望可以做到嘅。因为其实而家申请所谓普通长生津嗰啲咧，就人数唔系好多啫，咁所以涉及个财政又唔系好多。咁我哋其实一直都同政府讲，睇下可唔可以先划一咗佢。不过就我觉得有一点咧，我哋仲系觉得仲可以有啲改善空間嘅。實在而家所謂放寬咗個資產限額，就係劃一跟翻去呢個普通長生津嗰個資產限額啦，即係寬鬆啲嘅。但係嗰個寬鬆啲都係去到36萬即係左右咁樣啦。咁我哋又覺得其實如果長者嚟講咧，計算退休生活咧，長者好多時都需要一筆大啲嘅錢咧旁身，因為即係你年紀大咧，有陣時你唔知可能醫療啊各樣嘢咧， 病多啲啊， 都會擔心嘅。咁所以你話如果嗰、那個那個上限可以再放寬啲，譬如我哋一直都講話會唔會可以係50萬資產咁樣，咁由3800元咁樣嘅劃一啲一個收入咧，咁就個保障就會好好多咯，個心安啲啊，對於長者嚟講係。 你见到啲长者嘅个案系点样嘅咧？嗱，而家资产咧就包括系土地或者非自住物业啦，即系话换言之，自住其实都唔计噶啦。咁你见到其实而家啲长者，譬如系咪呢啲资产嘅限制，都系讲紧一啲嘅储蓄吓。咁而佢哋譬如揸住单身人士揸住36萬，夫妇揸住55萬，都仍然系冇办法去到安心咁去养老，所以就希望咗去再去放宽嗰个资产限额，系咪咁？ 系啊，系、啊，其实即系因为其实即系讲真，而家香港物价指数咁高，即系你其实攞住几十万，可能一个手术你已经冇咗啦。即系更加唔好讲，如果更严重啲有长期病患嗰样嘢咧，我估即系长者有好多开销，同埋讲真，同埋有啲长者咧都仲系有好强嘅家庭观念嘅，即系有好多时都系希望会唔会屋企人有啲咩嘅需要啊，自己会即系留住啲咁样啦，咁就。我估可能如果对于长者自己个人个安全，即系话健康啊嗰样嘢，我谂佢哋会关心好多嘅。我哋接触好多长者都系好关心，就系话如果你要佢搣到去36萬咁先至可以申请长生津咧，咁变咗嗰条线去到太低，佢哋觉得有啲危险咁样系。 咁你覺得而家即係長者嘅退休保障嚇，即係幾個支柱啦，社福界成日都話幾個支柱，其實完善好未咧，還是仲有冇啲嘢需要再做咧？ 其實就當然社福界一直早幾年就一直講話，希望有個全民退休保障啦。咁如果你話以一個嗰個而家3800元呢個水平嚟講咧，事實上都係嗰、那個每月嗰、那個援助嗰個水平都係算係 OK 嘅，不過咧就而家因為個覆蓋率嘅問題啫嘛，其實主要係因為所謂全民退保意思，即係你全民過咗65歲，咁啊有每個月就有嗰陣時我哋就倡議話要3600元啦，咁呢個好多年前嘅水平啦，咁但係而家呢個就係有點都係有資產審查嗰個成分喺度，咁變咗就係有個覆蓋係爭啲咁樣咯。 係咁啊，將強積金喺退休之後轉成年金，你又同唔同意呢個研究嘅方向？ 實在呢個都係需要做嘅，不過即係我估嗰個細節咧，其實呢度好都有啲涉及一啲複雜嘅地方嘅。咁就我估其實我哋一直都有同政府啊，同公積金度咧都有一啲嘅對話嘅。咁我哋睇下日後係點樣，即係具體係點樣做啦。我諗年金咧，我哋其實一直都係覺得係可以諗嘅呢啲option。不過即係而家有好多長者即係喺個強積金度，實在佢有幾多錢去買嗰年金咧咁樣，都唔知係咪真係有咁多嘅即係所謂 benefit 咁樣。 OK， 冇錯。咁至於而家特首又提出話，即係會盡快加建公屋啊，甚至乎一啲過渡屋啊。咁你覺得呢方面解決嗰、那個貧窮問題嗰個幫助大唔大？ 我谂施政报告都有提到，其实我谂喺短期，即系佢都有提到，即系未来十年，其实都基本上喺公屋度嘅达标，但系佢有提指出咗一点嘅，就系话会系喺初段嘅时间系会慢，尾段时间系会多啲嘅。咁所以其实以咁样嘅即系嗰、那个兴建嗰、那个那个速度嚟计咧，短期内咧，我谂三五年嚟，最少三五年啦，我谂三五七年咧。過渡性房屋的需求仍然在度嘅，因為事實上我哋劏房街坊住喺劏房街坊的户數都係好多啦。咁公屋又起唔切嘅時候，其實過渡性房屋即係特首就話加多5000個單位啦。 係， 不過我相信可能即係政府或者運房局，其實佢哋都冇嘅。其實即係盡量可以揾到幾多地方可以起到幾多才係最理想啦。我知道副局好似唔知呢一兩日都去咗长洲要睇地方，我听讲啊， 系啊，但系啲选址系啦，因为啲选址嚟讲咧，而家都报道都讲话系会有可能系长洲啊、平洲啊一啲嘅官地咧，去到交俾运房局去到研究兴建过渡屋啦。咁但系对于呢啲即系等紧上楼嘅人士嚟讲，咁或者可能都系啲基层人士嚟讲，佢哋要去到一啲可能而家偏远啲吓嘅地方去到住过渡屋，又系咪理想呢？ 即系当然，即系针冇两头嚟啦。即系我估喺个资源有限嘅时候，实在即系可能都要都你又冇乜，即系市区其实真系冇乜地，又真系可以有呢啲用途嘅。咁唯有就系、是，其实我哋尽量都去揾啲比较就近方便啲嘅，就算所谓偏远咧，实在都希望喺个交通嘅配套度可以做得好啲嘅。咁我哋喺即係好多時喺新界一啲持份者嘅討論裏面，其實當區持份者都關心交通嘅問題嘅。不過我哋嘅經驗就發現咧，其實因為好多基層嘅市民啦，實在住喺個劏房環境亦都差，租金亦都貴。對於好多真係貧窮家庭嚟講咧，其實如果租金係平嘅話咧，呢、這個都仲係一個好大嘅誘因啊！即係呢個，所以都係。即系我相信，如果有啲即系基层嘅街坊，如果佢觉得真系即系太唔方便啦，咁可能就要睇下市区有啲咩嘅选择啦。咁但系我相信都仲有一啲嘅街坊咧，佢哋觉得远系可能远啲，但系如果交通就近，而租金可以平到，生活环境改善咧，呢、這个都对佢哋嚟讲都好重要。 但系嗰个数目，你觉得佢而家增加5000个系咪好似？唔系个数目好似相差得个需要仲 系 好远 啊 嘛， 嗱即系原本嗰个系15000啦， 系 咁而家去到加到5000啦，咁相对于我哋有100000户住喺劏房嚟讲，一定系即系唔系多啦。不过我谂其实喺几年内你记得我哋2017年我哋做社会房屋共享计划嘅时候，呢个第一次我哋做。我哋嗰時話做500個單位，你哋行家都會講就話，其實啲杯水車薪，真係唔知做到啲乜。不過我諗幾年嚟咧，就都有咁多資源同埋嗰個政策嗰個目標，即係提升咗咁多咯。我覺得都係一個，都係我哋都歡迎嘅。咁就當然 我估都我哋民間團體好，政府都好咧，我哋都盡量會揾地方揾多啲資源咧，睇下點樣可以盡量去幫到幾多街坊就幾多街坊咁。呢個仲係我哋都好睇重嘅目標咁。 係，但係嗰個過渡屋嘅落成嘅步伐咧，其實都未即係都係即係其實過渡屋本身嗰個供應嘅總供應已經唔算多啦，而家嗰個步伐亦都唔見得真係好快，因為嗱到今時今日為止啦，咁其實落成咗嘅項目咧就有1300个单位，咁仲有咧就系动工兴建紧嘅4000多个啦，而启动嘅项目就9000多个啦。咁就算你话将来会加到20000伙都好，咁都系讲紧仲有啲时间先至会落成嘅一啲过渡屋项目啊。咁你觉得而家个进度如何咧？系咪仲有空间可以加快咧？ 進度呢就我估喺初期呢即係過去一兩年呢係慢嘅，因為即係如果佢講組合屋嚟講呢，因為程序嗰啲審批嗰啲各種嘅規則呢都未有喺度，不過呢我哋做完咗南昌20，我哋做咗即係89個單位之後呢，而家陸續落嚟起嗰啲項目呢我見到都係好快嘅，譬如我哋而家欽州街項目我哋預計是明年1、2月可以入伙啦，我哋10月已經招，即係招一招租咁樣啦。承建商其實而家都係好能夠按照原本嗰個進度去做。我哋而家一般項目，就算好大型項目咧，可能都係1年至1年03個月到，應該都去搞得到出嚟。咁所以起嗰啲咧，就以下落嚟咧，應該都會快嘅。但係就政府仲有就一啲酒店嘅項目啊、賓館嘅項目啦，咁嗰啲咧可能會比較可以好快推出市場多啲，係啦。 最後一分鐘咧，想問埋關於即係在職貧窮嘅問題啊。咁政府喺施政報告就係話咧，係會再以職津咧係為一啲低收入嘅在職住户咧就提供財政支援啊，同埋提供多啲培訓再培訓咁。咁你覺得夠唔夠咧呢啲項目？ 職津呢其實就一直都我哋都覺得都係重要嘅，不過主要都係嗰個時數工作時數嘅問題啦，同埋即係嗰啲即係尤其是而家失業問題，雖然話失業率回落啦，但係有個別行業呢其實我哋見到仲係去到7.7%嘅一啲嘅就業個失業率啦。咁所以未必對於失業嘅朋友未必幫到，尤其是嚟緊呢段時間呢，我哋其實覺得有方面在職嗰啲職津係會幫到啦，就希望可以放寬少少時數啦。另外就嗰啲失業嗰啲，希望就有啲失業援助金， okay. 真係幫到佢過渡難關咁樣。 好啊，咁啊時間關係，同黃建偉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唔該曬， 黃建偉咧就係社聯嘅業務總監嚟噶。咁、okay. 大家對於今次嘅施政報告嘅福利措施有咩意見？電話18723111。 懷疑冰毒，同大約14公斤懷疑可樂英。估計市值共1億4千萬。外關人員星期一檢查一批從墨西哥抵港的貨物時，發現一個大木箱內藏有5塊太陽能板，裏面有45包懷疑冰毒，估計市值約1億2千萬。三名男子被捕。另外，海關尋日在落馬洲管制站，在15件由馬來西亞的快遞郵包中，每個紙箱底部的夾層入面發現懷疑可樂英。同日在荃灣再檢獲5件紙箱和手法收藏毒品的郵包，共檢獲14公斤懷疑海洛英，估計市值約2千萬。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在晚上7點，熱帶風暴獅子山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大約530公里，即是北緯18.6度、東經110.9度附近，預料向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移向海南島一帶。按照現時預測路徑，獅子山會在明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西南約500公里掠過。在獅子山和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下，華南沿岸吹強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烈風。三號強風信號會在今晚至明早維持。獅子山的外圍雨帶会为广东沿岸带来广泛的大雨，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到低洼地区水浸，今晚适逢天文大潮，市民应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另外，狮子山亦带来狂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料和狮子山相关的恶劣天气会在明天仍然影响广东沿岸。在过一个小时， 昂坪、长洲和塔门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2、58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每小时79、75和69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密云有狂风大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4到26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狂风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稍后骤雨减少，除有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稍凉。三号强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山泥倾泻警告亦都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交通繁忙嘅，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咁就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有坏车，车龙分别排到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咁而家讲到咧，司徒拔道较早前近司徒花园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呢一段司徒拔道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比较车多。另外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就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盈辉台，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挤塞，车龙排到龙翔道近风力楼。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盈辉台有意外，龙尾近风力楼。之后同大家讲一个渡轮嘅消息，咁就由于船舶机械故障咧。富裕小轮较早前下午六点半，以及系嚟紧下午七点二十分，由中环去红磡，咁以及系啱啱七点钟咧，由红磡去中环嘅班次都系暂停服务。其他受天雨影响嘅路面事故咧，同大家跟进翻啦。喺跑马地嘅乐活道，因为冧棚架，乐活道而家介乎乐景台至到乐天峰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大窝口道因为冧树，近住葵涌村因葵楼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九巴路线43同埋32一齐需要改道行驶。咁而喺葵福路因为路陷咧去荃湾方向，近住兴芳路嘅第二线系封闭，一带车多。咁多条嘅巴士路线咧都系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北港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近油麗村，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咧，左转红棉路嘅支路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沿住告士打道一路排到近东区走廊落桥位。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子山隧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和斜村一段的车龙就排到沙田马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一段现在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三号强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我现在提出建设香港北部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都会区，并开拓更多可供居住和产业发展的土地。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千禧年代； 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 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 疫情之下，一众歌手包括林奕匡、林家谦、卫兰、丽英等，联同民间专业音乐精英，送上连场居家音乐盛宴。电视节目《演艺盛会音乐盛宴》，用美妙音符继续同你加油打打气。今晚7:05，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时间来到晚上的7:12，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关伟在这里。关伟，这一节不如我们谈一下关于施政报告里面土地的发展。 好啊， 今次施政报告呢，当然大家非常瞩目的就是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发展。 没错， 北部都会区呢，其实现在在北区呢已经有一些的发展紧的项目，或者规划紧的项目了。而今次呢，就政府提出这个北部都会区呢，就将会再额外开拓多600公顷作为住宅和产业的用途。亦都可以再提供多呢，就是住宅单位是16-18万几这么多个的。而呢，就是再加上之前的一些规划的情况，那都将会令到呢整个的北部都会区呢，那个的住宅单位呢就去到900,000甚至更多的。除了这个的北部都会区之外呢，其实亦都是有不少的政策啦，或者不同的方法啦。林郑月娥形容为多管齐下呢，去到提供土地或者稳地。咁当中呢，佢亦都係回应返好多社会嘅意见啦，就话政府係冇回避宗地嘅。咁就话呢，係超过一半嘅宗地已经纳入发展项目㗎啦。亦都话呢，係会继续用呢个嘅收回土地条例去到收地。佢预计呢，未来嗰几年呢，收返嚟嘅地呢会高达700公顷咁多㗎。咁而另外呢，亦都係有唔同嘅方法去到稳地啦，例如话係土地共享嘅计划啦。另外呢，就是一些的收地重建的计划啦。另外之前譬如明日大屿底下的交椅洲人工岛填海工程啦，咁同埋近岸填海，即係讲緊龙鼓滩啊、屯门西的一些近岸填海呢，同埋马料水的填海计划呢都会重启啦。咁咁佢就讲緊呢，就係话呢嚟緊下呢个嘅2031-32年之后，下一个10-15年呢，可以供应到呢就係公私营住宅56万至68万个啊。咁呢个对于大家都好关注土地房屋嘅供应发展嚟讲呢，一个好重要嘅数字啦。咁而另外呢，仲话呢会有唔同嘅方法呢，就再去睇下有冇地方去到可以增加土地供应，譬如话係检视绿化地带啦，仲有呢就係释放新界祖堂地啦等等。同埋亦都话呢会係检视而家现行多条条例，包括城规条例啦、收回土地条例等等呢，就睇下可唔可以简化啲嘅程序，令到呢啲土地更加快呢可以落实去到供应。咁睇嚟都唔少嘅一啲方法去到稳地嘅，有係成效係如何呢，进度係如何呢，係咪一个都比以往都係更加即进取嘅一啲做法呢？ 我睇到咧，佢其中一点好突出嘅咧，就话之前佢哋原本谂住未来嗰20-30年系需要1200公顷嘅土地，而家系讲到系3000公顷嘅。咁即系话佢之前系低估咗嗰个需要啦。 系 咁，当然佢哋而家嘅解释咧就系话由于个人嗰啲空间，希望系增加啲，唔係好似以前嗰、那個估計嗰、那個估算方法啦。咁呢個係其中嘅原因。咁其中嘅原因咧，睇到佢又亦都係今次喺北部呢、這個都會區咧，佢哋其實就同深圳嗰邊咧係有一個融合喺度嘅，就唔知係咪因為嗰個融合關係咧，佢哋又要預估埋嗰個人口嗰、那個幅度會大過原先嗰啲估計。 好啦，各位听众啊，大家点样睇今次系特首林郑月娥喺施政报告里面提出嘅土地供应嘅政策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头先咧，关伟都讲到话咧，即系嗰个嘅估算啊，即系香港究竟缺几多地咧？咁啊，林郑月娥就话咧，呢个系唔能够再回避嘅问题啦。咁其实咧，政府喺2016年嘅时候咧，就曾经提出过土地嘅短缺就系1200公顷啦。咁但系咧，嗰时已经话即系个估算可能都比较守旧嘅，但系比较保守嘅谂。好啦，到而家咧，就终于就再提出一个更加大嘅空缺嘅一个数字啦，就讲紧3000公顷嘅土地嘅空缺啦。咁究竟呢条数系点样计出嚟嘅咧？咁同埋就系、是、空缺3000公顷咁多。嚟緊頭先講話咁多個方法啦，係咪真係揾得夠地呢？咁啊，發展局局長黃偉麟咧就話有信心揾得夠嘅，咁大家又點睇咧嚇？不如咁啊，呢、這個時候我哋都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嚇。咁、啊、我哋有規劃處嘅前處長梁卓輝咧喺電話旁邊啊，梁卓輝你好。 系你好，表示 系。首先咧就都同你倾下关于北部都会区先啦吓。咁而家大家都好关注到咧，就系、是、有啲议员都关注啊。其实政府就话提出就用20年咧去到建设呢个北部都会区。咁嗰、那个嘅房屋供应就算话有咁多都好啦。咁都担心即系嗰个供应嗰个进度啊。咁而家就讲紧话啊，会透过譬如系去检视啲祖堂地啊，或者系去检视啲绿化地带啊。濕地緩衝區等等去到供應就係盡快建設好呢個北部都會區。你自己個意見係點啊？有冇得係再加快嘅呢啲方面？ 嗱，你講緊係兩樣嘢，即係如果你話個別嘅土地嘅來源啦，譬如你話綠化地帶咁樣啦，其實一路以嚟咧，規劃處咧都係進行緊一啲改劃綠化地帶嘅。如果我冇記錯咧，就喺屯門啊綠區嗰度咧，基本上都係從一啲土地綠化地帶咧改劃而成嘅。咁所以係呢、這個可行。我亦都聽到特首喺電視嗰度講咧，佢哋就規劃署會展開一個更加全面嘅綠化地帶嘅研究啦。咁所以我都睇到政府喺今次咧都。对这个增加土地供应呢都有好大的决心的。 但首先即係都問返綠化地帶嘅情況啦，咁特首就話呢會係檢視一啲可能係波度比較高或者係距離已建設地區比較遠嘅用地，睇下呢啲嘅綠化地呢有冇發展嘅空間啦。其實以你所知呢，就係綠化地呢啲嘅綠化地係分布喺咩地方嘅呢？如果係一啲波度較高距離較遠嘅用地，又喺咩地方嘅呢？咁而譬如揾到呢啲地方啦，佢如果係咁樣嘅環境下，即波度比較高啊，咁佢又可以適合我嚟做啲乜嘢嘅咧？ 嗱，我今次政府就冇即係放出詳細嘅資料啦。咁我即係根據其實綠化地區咧，好多地方都有嘅，喺新界遍佈好多地方。咁所以咧就要視乎每個地點，即係而家飲空泛就好難講。咁當然啦，容易嗰啲咧，其實基本上可能已經改劃咗做咗。咁將來面對嘅困難啊，會大一啲嘅，呢個肯定嘅。咁但係咧，有啲就正剛才講波度嗰啲咧，其實可以通過即係技術上可以克服到呢啲問題。咁啊，譬如嗰啲地點，如果係可能遠離一啲區域嘅，如果本身嗰個地塊係夠大咧，亦都可以設成一個。咁你睇下當地嘅基建嘅設施嗰個因素啦，係可唔可以配合到？如果配合唔到，點樣可以增加？咁呢啲都係可行嘅。我覺得是可行，就是、需要去試。咁因為咧，其實土地供應真係要多方面、多渠道去睇，就唔係單係要睇一樣咯。啊，咁所以我都覺得係即係有得做嘅呢個課題。 但我想問，即係呢啲，譬如呢啲嘅綠化地帶咧，佢哋嘅生態價值係點嘅？使唔使都評估下對於生態嘅影響咧？ 我做嘅時候一定會做嘅時候會睇嘅嚇。咁就其實咧就有啲綠化地係生態價值係高，咁我哋就即係以往嘅就唔會去喐佢嘅，譬如有啲古樹啊，有啲咩，有啲係咪可以通過設計保留到咧？咁樣呢啲都會睇嘅，咁就所以都即係我諗市民大眾唔需要太擔心呢方面，因為我哋唔會話胡亂咁樣去開發啲綠化地帶。咁有啲綠化地帶其實都係一啲唔係話即係好有生態價值高，或者有啲古樹啊，或者一啲即係。嘅存在咧，咁呢啲就可以開發嘅。 其實有冇啲例子就係講緊一啲即係綠化地帶可以發展嘅一啲地段咧？ 我都唔好記得，即係我講屯門五亞六區咧，我唔係好熟啲樓盤，好似有個樓盤叫做星堤定咩？嗰個地方，如果我冇記錯啦，就應該都係綠化地帶嗰陣時規劃嘅，嗰度嗰個地形咧都係有都。有波度嘅，即系唔系话即系 斜地啦，叫做 系啦，有斜嘅，有。 咁个工程会系点咧？即系系咪要平整咗佢先可以发展咧？定系照起喺斜坡上？ 方法一系就做咗唔同嘅一个我哋所谓嘅平台去起楼啦。咁或者佢或者一个地基嗰度做啲功夫去即系加高佢啊，或者美化翻嗰个地基个工程啊。咁呢啲系过往香港基本上一个比较山坡比较多嘅地方咧，所以呢、這个。是对香港的建筑界来讲不是一个大问题来的。 嗯 ,OK。 咁只话我哋一提到一点呢，就是说而家佢觉得香港土地个短缺呢是最终会去到估算去到3000公顷。咁之前就是1200公顷到。咁点解会有咁大个分别呢？你觉得呢度系出现咗有咩落差喺度？ 其实呢早前2003年加嗰個研究提出嚟啦，我冇份做噶，我已經退咗休啦。咁你話需求係要4800公頃，缺咧就缺1200公頃。咁我係當時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嘅小組成員。咁我哋當時傾咧都覺得嗰個數字可能係比較保守，剛才你講啦，係偏低咗嘅。咁有啲智庫咧，譬如香港政府基金咧講到咧，其實嗰個未來需求咧應該係。唔係4800公頃啊，應該係9000公頃。咁都有唔同嘅估算。我自己嘅睇法係乜嘢呢？呢啲估算呢其實係基於一啲一系列嘅假設。咁如果啲假設有變呢，咁就會有變。咁其實呢，而家我哋面對嘅社會嗰個經濟呀、社會呀嘅變化呢，由於科技嘅影響呢，其實係變化好大。用地需求呢亦都會同時引起變化。我舉兩個大家可能切身感受到嘅例子，一個咧就係而家網上購物啦，係好受歡迎嘅。咁尤其是年輕人，咁變咗咧，將對將來商鋪啊嗰、那個需求啊，商場嘅需求有冇影響咧？呢啲要研究咯。喺疫情期間，好多人士都喺在家工作，或者小朋友要在家上課。咁亦都有啲辦公室咧，而家喺大家可能都知嘅啦，就係、是、英文叫 hot desking。即是说呢每个员工呢未必有个指定的座位给你的。你是要说、我要报某日我回去了，那有位你又回去。是这样做法就悭回一些、空间。那这些這的工作安排或者那又会不会影响到未来即是写字楼的需求的個影响呢？ 即係個需求係可能隨住社會變化或者係社會發展唔同方向咧，去到不斷咁變嘅個土地需求嚇。 係啦，會變。咁、我覺得咧，反而我哋嘅重點應該擺喺邊咧？就擺喺話我哋應該要一個比較公開嘅全港性土地開發嘅時間表。咁咧就要保證到咧每年咧有足夠嘅土地供應。咁咧亦都如果有。到我哋有嘅地步，有多餘嘅土地咧，可以擺入土地儲備，應付一啲咧未來唔能夠預測到嘅需求。所以簡單嚟講，我話咧，土地開發咧，我哋要堅定不移。土地招標咧，我哋要因時制宜。 OK， 你有冇信心？即系会唔会好似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咁，都有信心去稳救呢3000公顷嘅土地空缺咧？咁嗱，而家即系政府就话嚟紧嗰几年会收地吓，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地咧就700公顷啦，亦都有唔同嘅计划啦。咁但系呢啲都要去各有各一啲嘅难度嘅吓。咁譬如话收回土地条例啦，咁而家都有特首都讲紧话，就系去检视下嗰个嘅程序有冇得再简化咧。咁其他方法都系啦。咁你觉得有咩方法可以再去加快或者简化相关嘅收地啊，或者其他嘅土地供应，即系造地嘅一啲过程？ 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又不是说三言两语可以解释得最多。不过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众可以参考的。在90年代初期呢如果我们要开发一个比较大型的开发区呢我们要做一些规划研究。之后呢我们就会做一些工程可行性研究。两者是分开进行的。 系，唔好意思，不过阿梁卓辉喺继续讲之前咧，有一个天气消息咧，就要同大家讲一讲，就系咧，天文台喺晚上嘅7:25咧，系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大家留意啦吓。唔好意思，梁卓辉，请你继续讲。 唔紧要，冇问题。咁咧就以前系两者分开嚟做，后来为咗节省时间咧，就将两个咧合二为一，作为一项嘅研究。 系。 咁咧前期就由规划署主导。後期咧工程到工程研究度咧，就由土木工程拓展署主導，咁咧減省咗其實好多時間，減省咗兩個部門分別即係先後要去立法會申請撥款，咁又去招聘呢個顧問嗰個時間，即係兩個合二為一，以前做完一個啦，第二個就開始做咁，我哋而家就唔係啦，今晚一齊做，咁樣做仲有一個好處咧，就部門之間嗰個合作咧，其實更加緊密，咁咧就。我喺三年前咧做過少少研究嘅，東北即係新界東北嗰啲新發展區咧，其實由規劃去到開發係成16年嘅，到有即係開始有人入。咁呢個係時間長，不過有個誤解，有啲人就話：，係咪規劃太長？其實我哋認為應該話開發過程。正如主持人你剛才講，其實有幾個地方其實可以諗嘅，我覺得政府一個咧就係城規條例入邊關於。即係城規會去聆聽一啲市民入咗嚟嘅陳述同埋嘅意見嘅安排咧，其實而家每個法例規定每個人都可以有機會去城規會面前講。咁其實外國都未必係咁做嘅，有啲只係你揾個代表啊咁，因為你基本上你文書寫入嚟咧，城規會委員都睇咗嘅。咁係應該咧，呢啲地方咧可以係通過修改法例咧去精簡。 不過都有啲民間團體都擔心咧，呢啲都係一啲公眾諮詢公眾啊，即公眾對呢啲發展項目表達意見嘅一啲權利同機會嚟嘅。咁如果係減省呢度嘅話，都擔心會削弱咗公眾表達權，會唔會咧？ 唔係話減省嗱，你每個人我哋其實根據一個即發展大綱圖，賣咗憲報之後咧，係任何人士都可以提佢哋嘅陳述。呢啲陳述之後咧，任何人士都可以為呢啲陳述再俾意見，咁城規會就會聆聽嘅。咁而家唔係話唔聽，佢哋寫入嚟已經係好清楚嘅。咁其實就有機會再講。咁當然我哋要係再諗下應該點樣去保留到呢個機會，我哋就唔想話剝削咗。其實城規會咧係我即係自己坐咗咁耐啦，咁亦都知道係一個好多市民宣泄佢嘅。一個晦氣嘅一個地方，講完佢哋都好啲，咁其實就即係有呢個作用。咁我哋就睇下點樣可以咧，係即係精簡咗佢，唔係話豁免咗佢，係咪可以精簡化呢樣嘢？第二個方面睇咧，就係話，因為喺而家我哋嘅所謂規劃同埋工程可行性研究進行嘅時候咧，喺城規條例同埋環評嘅程序，如果有涉及填海就填海嘅條例。呢啲咧其實可以考慮下，可唔可以咧係同步進行？咁其實咧，我反而擔心咧，啲市民大眾覺得有個所謂呢個叫 consultation fatigue， 太多人問佢啦。你睇下以前咧，我唔覺得呢啲係少咗。嗱，以前咧，我哋做研究呢啲咁嘅可能性研究咧，都會有兩至三次去徵詢。即係市民大眾嘅，所以我可以講咧，其實市民大眾對呢啲項目有意見咧，係有好多機會去講。 OK， 咁當然啦，法例俾予城規國會嗰個咧，就嗰、那個就因為所有呢啲意見咧都會上行政會議，咁所以就係一個法定程序，同一啲所謂行政程序咧有啲唔同。 OK， 好，時間 嗰度簡單講一句就係話咧，收地徵收土地點樣可以話更加好配合呢個工程嘅開展咧？其实呢啲都可以谂嘅。 OK， 吓、好啊，咁啊，时间关系，同阿梁卓辉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吓。 唔该晒， 梁卓辉咧就系规划署前署长嚟噶，大家有咩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跑马地乐活道今早有大型棚架倒冧，一名被困的55岁女工伤重不治。消防话倒冧棚架面积100×150米，在现场救出被困的女工，她送院后证实不治。 至于被困的两架私家车司机在消防到场前自行离开车厢，其中一人手部轻伤送院。消防说搜救工作面对不少困难，包括当时天气恶劣，有大量竹枝和搜救空间狭窄等。事发早上十点几，现场落活到六号私人屋苑比华里山，劳工处表示正是调查意外原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涉及间谍的罪行可能要在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时加强着物，提及美国中情局设立中国任务中心，政府当局有需要应对。被问到能否承诺二十三条立法不会以言入罪，邓炳强却表示，当局执法时必定视乎证据和意图，又相信二十三条立法后，外资可能认为本港更安全。另外，邓炳强再次提到双十节，重申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市民不应在双十当日展示物品或以任何行为鼓吹或推动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否则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应当尊重中国共产党，尊重除了是香港与中央的宪制秩序要求之外，更应该肯定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的贡献。他出席国家相册大型图片典藏展开幕式致辞时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日子，香港市民包括特区官员积极参与党庆活动，加深了对近代中国一段可歌可泣历史的掌握，对国家执政党的认识和对国家的向心力，对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亦都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到，香港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已经回到一国两制正确轨道，明年迎来回归祖国25周年重大日子，深信香港未来可以巩固提升优势，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支联会清盘人蔡耀昌接获香港大学的律师信，要求支联会下星期三下午五点前移走港大校园内的国商之处，否则港大会视为放弃国商之处，港大亦会在认为合适的时间和方式处理国商之处。蔡耀昌认为港大的要求不合理，已去信港大校长张翔，要求保留国商之处，并澄清港大有没有计划移除国商之处。蔡耀昌认为香港大学作为一个具有言论和学术自由的空间，有社会责任和使命保留国商之处，期望校方按过去20多年的行事标准，继续容许国商之处在港大校园树立。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到62公里。在晚上七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530公里，即是北纬18.6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狮子山会在明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西南约500公里掠过。在狮子山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沿岸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晚至明早维持。狮子山的外围雨带会被广东沿岸带来广泛的大雨，市民应该保持警惕。狮子山引致的暴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今晚适逢天文大潮，市民应做好防风防水浸的措施。另外，狮子山亦带来狂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料同狮子山相关的恶劣天气在明天仍然影响广东沿岸，在过一小时，昂坪、长洲和塔门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2、58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9、75和69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密云有狂风大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4到26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狂风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稍凉。 三号强风信号同山泥倾泻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喺天雨影响之下嘅路面事故啦。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嘅中线啦，系有路陷事故噶。龙尾就去到苏屋村，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子山隧道中线路陷，咁所以中线咧就因为路陷嘅缘故啦，中线系封闭咗噶。龙尾就排到去近苏屋村。另外啦，喺跑马地落活道，因为较早时啦，棚架倒冧，落活道介乎落景台至到落天峰嘅全线仲系封闭噶。而家大坑道下行嘅车辆可以通去落天峰，而沿住连道行驶嘅车辆啦，就可以通去落景台。另外，大窝口道冧树啦，近住葵涌村因葵楼嘅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九巴路线43号同埋32号 H 啦，系要改道行驶噶。而葵福路都系有路陷噶，去荃湾方向近住兴芳路嘅第二线封闭咗，一大车多，巴士路线多条嘅巴士路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噶。跟进翻一啲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呈祥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嘅意外就已经处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风力楼，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嘅坏车都已经走咗，一大车多。而司徒拔道近住司徒花园系有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车多噶。另外啦，较早时受机械故障影响的富裕小轮服务已经回复正常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西行近住警察总部是挤塞的，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车多缓慢。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打灯和要回头看清楚，确保安全才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全新智慧型对谈节目，恒生大学校长何信文教授每集请嚟不同背景的嘉宾，细说人生的高低起伏。 嘉宾包括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苏章德、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副总监冯浩然、香港青年工业家协会当然顾问廖锦卿。 10月9日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以打击起底。 任何人未经当事人同意而披露他的个人资料，并有意图或罔顾是否会导致当事人或其家人蒙受指明伤害，例如滋扰、骚扰、缠扰、威胁或恐吓， 又或者对当事人或其家人造成身体、心理伤害，就构成起底罪行， 最高罚款100万元及监禁5年。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施政报告里面嘅土地供应政策啊！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都听听电话旁边呢位听众黄先生嘅意见先。黄生你好， 系你好， 请讲啊。 今朝早都睇到喺从电视嗰度啦，睇到有两三份新中报章都有用到一句说话形容呢、即系施政报入边嘅觅地政策。呢句说话咧就系远水不能够近火。咁、我你即系嘅意思系咩咧？嗱，特首就都即系上一任都4年啦。咁佢楼价咧，私人楼 就升溫嗰度咧都接近 10% 啦，喺四年內啊。咁而公營房屋嗰個輪候時間咧，都冇縮短到，冇乜點樣縮短到。嗱、啊，喺覓地政策方面咧，喺嗰、那個施政報告入邊咧，睇唔到佢用一個有一個精神喎，呢、這個咩精神咧？叫捨難取易啊！嗱，佢係話釋放好多土地，將會喺幾多年內咁樣。但係你會牽涉到好多嗰啲法律問題啊，牽涉到即係形形色色嘅一啲問題。嗱，咁問題就係話你一個理想，你有一個理想，但係同現實嗰度產生一個咁大落差嘅時候，咁你係咪真係要切切實實咁樣去諗清楚？ Okay. 点样解决呢两大问题呢？ Okay. 好啊，多谢晒黄生嘅意见啦。咁所以正正就系咧，有去造地咧，其实有好多嘅难题嘅吓，包括系一啲嘅程序方面啦，以至到一啲嘅收地嘅过程啦吓。咁、所以咧就特首林郑月娥咧都系喺寻日啦，喺立法会嘅施政报告答问上面都提到话会全面检视。幾條嘅法例，包括係城規嘅條例啦，收回土地嘅條例啦，以至到新界條例啦，同埋就係土地業權條例啦，仲有強拍條例呢啲相關嘅條例咧，就係睇下點樣可以去到精簡啲程序啦，咁同埋都係佢話嚟緊都會呢幾年啦，會收到咧，就係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到成700公頃。咁當然啦，就距離頭先講即係3000公頃嘅短缺，都仍然一段距離啦。咁但係即係都見到政府都嘗試啦，用唔同嘅方法咧去到揾地啊。咁都睇睇究竟政府嗰、那個揾地嘅情況究竟係點啦嚇。咁啊，關偉啊，即係除咗揾地嘅方法之外咧，咁咁啊，呢一个话题咧都同土地供应有关系，就系咧头先都讲啦，即系政府提出喺北部啦，就系兴建一个建设一个北部都会区。咁、当中都讲话咧，就系呢个地区成300平方公里啦吓，讲到话系一个创科带动吓嘅经济区啦吓，同埋咧就预计呢度会即系住上咗250万人嘅一个规划啦咁。咁但系咧就那个土地方面呢就嚟緊都会睇睇譬如话一啲嘅新界祖堂地啊或者係一啲嘅湿地缓冲区啊会唔会可以去到发展啦、啊、咁。咁、但係呢同时呢都係提出好多嘅保育措施啊佢哋话。咁就根据呢个嘅北部都会区嘅发展策略呢咁政府呢就希望喺呢个嘅地方收到呢就係私人湿地同埋鱼塘呢嘅总面积係700公顷。 冇错。 并且呢就将呢啲嘅地区呢就係建设3个嘅湿地保育公园包括南生围啦、三宝树同埋豪学围咁究竟个成效系点咧？咁但系喺呢个地方又要大兴土木嘅时候，咁对于个生态嚟讲嘅影响有冇喺度咧？ 会唔会有矛盾啊？ 吓、 啊， 咁呢个时候都我哋都请一位嘅环保团体嘅代表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香港观鸟会副总监胡明川啊，胡明川你好， 你好， 点样睇今次北部都会区对于生态嘅影响？ 咁其實就我哋見到嗰、那個北部都會區，其實佢嗰個發展嘅唔同嘅點啦，其實都係好廣泛啦，同埋都正正落喺即係我哋認為係一個屬於重點鳥區嘅地方。咁因為那個重點鳥區係乜嘢呢？即係可能大家比較認知多係米埔濕地啊，或者係周邊啲魚塘咁啦。咁但係即係我哋之前我哋都去研究過，即係究竟有啲咩地方雀仔即係後海灣嘅一帶嘅雀仔係會用嘅咧？咁其實我哋就即係去辨識到，其實由白泥啦、流浮山啦、去到尖鼻咀米埔啦、新田马草垄，甚至去到朗园一带咧，咁其实嗰度都全部都系啲重要雀仔嘅栖息地啦，同埋息地嚟嘅。咁所以其实咁啱咧，即系如果我哋净系睇个发展嗰、那个方面嘅时候，其实好多嘅发展项目都落喺呢啲嘅地方嘅时候，其实我哋都好担心，即系以呢个咁嘅发展规模咧，其实系会影响雀仔嘅即系一啲嘅佢嘅生命啦。同埋，因為而家講緊嘅，即係唔係一個普通嘅一個公園或者普通嘅濕地，而係一個具國際重要性嘅濕地啦。咁其實係每一年咧，都係招待緊超過5萬隻以上嘅水鳥嘅。我哋喺冬天嘅時候，即係甚至我哋都曾經何時招待過9萬隻水鳥嘅。咁所以其實即係以呢個咁 咁重要嘅濕地嚟講咧，其實我哋都覺得即係大家都係需要，即係政府都好需要去盡力去保護呢個地方咯。而我哋都好擔心，即係一個發展嘅規模去達到，即係遲啲講緊話，即係250万嘅人口啦。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將咁大嘅人口擺喺一個咁敏感嘅即係一個濕地嘅隔離咧？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咧？咁其實我哋都係覺得即係有啲係擔憂咁咯。 咁你覺得有咩方法可以解決呢一個矛盾？ 咁其實就即係我諗，其實政府佢自己都有去即係所謂同時間都 propose 一個即係又係好大型嘅保育嘅方案啦。咁其實嗰個真係我都可以講話，即係史無前例咁大嘅一個用保育嘅一個名義去收地嘅一個方案嚟嘅。咁就係即係由尖鼻咀去到即係經過米埔新田去到何學圍嗰邊去做一啲嘅保育公園啦，濕地保育公園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都會即係覺得有啲細節係需要去再睇清楚咯。咁究竟係即係會用咩嘅收地模式啦？究竟會係真係好似傳統即係成塊地咁直接政府用錢買啊？定係即係因為我哋見到好似似乎佢哋可能有機會會用呢個嘅公司型合作嘅一啲咁嘅模式去 facilitate 呢個嘅收地模式。咁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喺一段時間內面係真係可以盡量可以收到啲地方咧？咁同埋都係嗰個時序嘅問題啦。我哋都會覺得應該係要做咗保育先再去發展嘅。咁但係即係而家係咩時間表都見唔到啦。即係就算呢個咁狂大嘅收地模式嘅可能啲細節啊啲嘢都未落實嘅時候，其實發展方面雖然嗰個發展嗰個。即係所謂個策略好似好大啦，但其實好多嘅細節其實都已經係上緊馬嘅，即係譬如北環線啊、新田落馬洲嗰、那個樞紐，即係嗰個發展樞紐，其實好多佢哋已經進入緊一個環評嘅程序。即係當然嗰個唔係即係成個策略嘅全部啦，咁但係嗰度都係啲策略裡面一啲嘅發展嘅部分嚟。咁而發展其實已經 ongoing， 即係會繼續喺度進行嘅時候，咁究竟保育上面我哋仲可以去做啲乜嘢咧？雖然佢嗰個方案係一個即係。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但是如果他没有办法去确实去落实到的时候，其实变成整个 package 就是变成发展又走先，而保育是之后先做，其实那个成效是不大，即是在中华白海豚的例子里面其实是很见到，如果我们做了填海之后先做那个海洋公园，其实是对那个中华白海豚的数量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过去即好像十年，我没记错十年是跌了一半，我都不希望这件事是在后海湾去发生，尤其即当我们是拥有这个国际湿地，还有即湿地缓冲区都不是一个可以去放弃的地方，就算被政府去做到那个那三个湿地公园的话，其实个湿地缓冲区都依然是要去维持它现有那个发展限制，因为湿地缓冲区不是去看它有什么在上面发生，其实它正正是需要去perform 翻，即係去做翻一個緩衝嘅效果咯，即而唔係去容許更加多嘅發展喺呢個緩衝區裏面去進行啦。 嗯，我想問多少少關於濕地緩衝區呢個概念啊。咁有啲報道都話，即係政府研究緊咧，就為一啲濕地外圍嘅1200公頃嘅濕地緩衝區咧，去到鬆綁發展啦。其實濕地緩衝區對於濕地嘅保育個價值在於邊度咧？如果喺呢啲濕地緩衝區嗰度做建設啊、起樓嘅時候，咁係對於嗰個生態嚟講係有啲乜嘢嘅影響？同埋咧，就都見到即係而家香港嘅濕地咧，都係有一啲公約咧去到確立一啲管理指引啦。如果發展濕地緩衝區嘅話，會唔會令到呢個嘅成個濕地嘅價值會降低，從而即係要從公約嗰度除名咧？ 咁其實咧，本身呢個濕地保育區同濕地緩衝區咧，其實係早喺政府自己一啲研究裏面自己即係根據一啲科學研究而得出嚟一個嘅建議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從來都唔可以咁樣切割嚟睇，即係話我哋保住濕地保育區就得啦，然後濕地緩衝區就可以放棄，即係唔係咁嘅。其實係一個即係係一個 package， 係一個成個概念嚟，係即係要兩者一齊要並存先得嘅。咁保育區顧名思義就一定係將最重要的濕地嗰啲補咗啦，咁緩衝區就係佢周邊嘅範圍，咁其實就係因為咧，其實好多 保育，即如果你周边有即刻就好多嘅发展啊，或者系啲人为嘅活动，其实你系会干扰咗里面嘅一啲嘅生态嘅保育嘅成效嘅，或者系其实有啲雀仔可能都唔会中意即太多嘅人为干扰，咁所以其实你变咗咧，喺近边皮嘅一啲嘅湿地，可能其实已经会受外围嘅一啲嘅影响，咁所以点解要有缓冲区咧？就系令到嗰啲人为嘅干扰啦、发展咧，唔好咁行得咁近嗰、那个保育。区或者系嗰啲湿地，咁所以其实缓冲区系绝对有佢嘅即系需要喺度啦。尤其当我哋系保护紧一个咁国际级嘅湿地，咁但系当然即系咁所以其实系我哋唔应该去咁轻易去放弃。咁而其实本身佢都真系系一个即系有一个功效喺度，而其实呢一个 system 其实都系一个科学研究得出嚟嘅一个即係一個建議嚟嘅，咁所以唔係一啲無中生有嘅嘢啦，都唔係即係吹水吹出嚟，咁所以係有證明去證明嘅。咁而即係當然我哋都其實係有啲擔心啦，因為其實我哋過去嗰十年都見到後海灣嘅水鳥嘅個數量其實下降緊嘅，即係一直都有個下降嘅趨勢啦。其實過去十年係跌咗四至五成度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如果我哋再進一步去做咁多嘅發展咧，其實我哋都好驚，即係嗰個下降嘅趨勢會繼續落去。即雖然下降趨勢有很多的原因，但我們覺得香港作為其中一個原因的，即有機會是成為一個他們其中下降的原因，我們都要盡好我們的本分去做好我們需要可以做的事。當然我們最不希望就是最後的結果就是有機會在這個國際濕地的名錄上面去除名啦，即因為是達不到某些的標準，而我們真的那個濕地差到個點是這樣回不到轉頭啦，這個是我們最不想見到的地方。所以呢，我們是要即要保守啲，同埋即系唔可以咁轻易嘅去放一啲发展入嚟咯。 OK， 好啊，时间关系同胡明村倾到呢度先啊，多谢你， 胡小姐。 胡明村咧就系香港观鸟会嘅副总监嚟嘅。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有助解决本地创科产业的人才荒问题。 香港家书有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我认为政府必须加码，加强教师培训，才能够令到学生达到学以致用。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黄天祥。 其实机会未必在你面前，你未必见到他，但是他模模糊糊在这里，因为我行一步试下，下一步试下，咦，是在这里，就捉实他。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啊！咁啊，關偉啊，呢個時間咧都想同大家傾下咧關於中大學生會嘅情況啊。係，咁啊，中大學生會咧就係發表咗個聲明啦，就係話咧係上個月嚇就開過一個學生會聯席會議，接納咗學生會代表會全體代表請辭同埋解散學生會嘅議案咁。咁不過咧就稍後咧知呢個嘅學生部就係澄清翻呢個學生會咧係停止運作而並非解散。咁、但係。但就都睇翻啦，即中大嘅学生会啦，就由1971年咧就到而家啦。咁而家嗰个状态嚟讲，对于学生嘅事务啦，以至到佢哋所代表嘅即以往一啲嘅社会嘅参与啦，同埋校政嚟讲，又系一啲咩嘅意义咧？咁都要睇翻咧，即其实即系个事源咧，都系学生会都讲翻啦。咁其实咧，早前吓，校方方面咧就宣布停止代收学生会嘅会费， 冇错， 并且咧就要求学生会就独立注册，亦都代表住咧要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啦。咁咧就学生会就认为咧就系呢件事咧系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两难吓，一个两难嘅情况。咁所以咧就决定咧就系唔注册吓，唔独立注册。咁但系而家所谓即系停止运作，又系代表住啲乜嘢咧吓？关于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嚟咧前中大学生会嘅会长杨正贤同我哋倾下。 好啊， 杨正贤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你自己理解，即系当然你而家唔系现届嘅学生会成员啦。不过你而嘅你嘅理解，学生会停止运作系代表住啲乜嘢咧？ 呢一个情况咧，其实以前都冇发生过嘅。咁但系如果我睇翻即系最近嗰个章则咧，其实中大学生会系冇一个 解散的程序的，亦即係話咧，如果嗰個機構係需要去解散嘅話，佢就需要去修改自己嘅 constitution 啦，佢哋嘅會章啦。 嗯。 而呢個過程咧，就需要係經過全體同學嘅同意嘅。咁、我諗而家嗰個狀態類似一種圓通嘅狀態啦，但係校方好明顯地咧，其實就係一種越權嘅狀態嚟嘅，因為學生會其實係未正式去進行解散，或者佢嘅前途同學都冇去討論究竟佢個前途係點樣，有個決定嘅時候咯。其实校方就已经话要去收翻呢一个属会嘅权利啊，以至系收翻呢一个学生会嘅功能咧，咁呢个系非常之不恰当的。 咁、但系佢而家唔系解散，咁就但系又停止咗运作，咁你觉得即系学生嗰、那个福利啊，或者佢哋嗰啲活动啊，点样可以照顾得到咧？ 咁其实都要睇就系有成个中大学生会里边咧，其实除咗系呢一个代表会啦，亦都即系我哋会声称，即系我哋会称佢为一个立法嘅机关，同埋呢个干事会即系行政嘅机关之外咧，其实都仲有唔同嘅属会啊、团体啊、学生部啊等等。 嗯。 咁所以其实我哋都睇到就系、是，譬如其实有唔同嘅属会都系有运作紧，而呢、這个亦都好反映到就系一个学生自治嘅精神啊。就是即使可能是有一些代表辭職，咁但係咧，亦都有好多學生咧，其實係繼續去營運自己嘅團體。 系咁不如讲翻转头啦。咁因为呢件事源咧，都系嚟自学校咧吓。中大嘅校方咧就要求学生会独立注册。咁学生会就表示咧，呢件事系佢哋征询过法律意见，都觉得咧系一个两难嘅局面。你嘅理解系点解咩回事呢？ 我就冇喺呢个讨论里边。咁其实我就即系我比较难代呢一个学生会去讲。 嗯。 咁但系对于即系以我对于呢一个中大条例嘅理解。咁其實學生會亦都係喺呢個中大條例底下嘅一個機構，即係校方其實佢係咪可以一句話唔承認就代表佢有一個效力呢？我覺得呢樣嘢係值得商榷、值得質疑。咁當然即係而家成個政治嘅環境，以至校方都係採取一種對學生好敵對，同埋係一種佢有佢講，佢有佢行使權力嘅狀態，亦都係好令到學生係受到壓力。咁我即大家亦都睇到即係學生嘅回應。系啦，咁所以學生都真係好了不起啦。咁亦都即係我諗，其實個矛頭亦都要去指翻落去呢個校方，即係佢作為呢一個教育工作者，完全係違反咗呢一個原生共治嘅精神，亦都咧其實喺呢個技術上咧，亦都未必係一個恰當嘅決定嚟嘅。 係，你覺得呢一次咁嘅事件會唔會引發到其他大學嘅學生會都出現同樣呢啲問題咧？ 我唔希望發生啦。咁好似尋日亦都有媒體有問過唔同嘅學生會，咁暫時都未見到有學生會話佢會去即係採取呢一個決定。咁但我哋都可以睇到成個學界都係恢復受敵啦。唔同嘅院校校方其實都係透過唔同嘅行政手段咧，嘗試去架空學生會或者係削弱學生會權力，例如唔俾啲學生會去有自己會室啊，例如去收翻呢一個即係代收會費嘅呢個功能等等。咁所以其實都好好睇究竟即係校方未來對於呢一個學生嘅取態同埋行動，亦都好睇咧，就係校友同老師啦，仲有唔同嘅持份者咧，係點樣同呢一個校方去角力咯。 跟仲有好多嘅啲後續嘅安排要處理啦，包括係好多嘅校務委員會。即係校政嘅啲委員會咧，係有學生代表啦。咁究竟學生會停止運作之後，咁呢啲嘅學生議席又會由邊個去到代替咧？咁而另外就係一啲學生組織嚇，屬於學生組織嘅地方，又亦都係話要去歸還俾大學嘅時候，咁其實會係少咗幾多嘅一啲學生活動嘅空間咧？咁 呢個係一個你點出咗一個係將會非常一個大嘅問題嚟嘅。即係學生會會長又好，或者學生會一啲嘅代表咧，其實佢哋係教務會或者甚至乎校董會嘅一個必然代表嚟。而個原因係因為呢啲學生會嘅機構有同學嘅授權，每年有幾千幾萬個同學選佢哋出嚟，係有一個代表性咧，先至可以入到去呢啲嘅機構裏面咧，去同呢一個校方去即係磋商呢個校政啦、課程嘅改革啦。以至係唔同資源嘅運用，甚至乎細到好似校巴嘅安排等等。咁我就會好質疑，就係而家校方被奪取咗呢一個學生會嘅權力，佢會唔會就咁安插一啲學生嘅代表？但係佢去安插咗一個學生嘅代表嘅時候，嗰啲學生代表又有幾能可以反映到同學仔嘅意見，又幾有代表性呢？我相信其實係非常之弱嘅。咁呢個就會衍生咗一個好大嘅管治問題。其實過往都有可能講過，就係、是。可能是三改四遺留下來的問題，不同系的資源等等，咁都係好需要學生嘅意見咯。 OK， 时间关系同杨正贤倾到呢度先，多谢你。 唔该晒你。 杨正贤咧就系前中大学生会嘅会长嚟噶。咁我哋今日自由风嘅时间亦都嚟到呢度啦。唔该晒关伟。 好， 拜拜。 拜拜。